没法抗拒浓情蔓延，始终思念你，堆积起每分的爱思。情像细雨，没法止住，好想给你知，悠长常在心中想放肆。愿对你说声浓情莫变，此生可奉献，堆积起每分的。谁料爱意没法足以伤心的每天，悠悠长夜对雨哭百遍，柔情地去爱对积字将，但是没法加深每点。柔情地去爱，夜对星发呆，眼角泪印始终带着 心。